新传媒新华电台 Capital 高雄卫视视频道，现在有五要报告纲要新闻。台新关注国会新闻，政府未来四年将拨款大约8000万元，推出新的客家数码共享计划，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负担得起的宽频服务和电脑。通信及新闻部长魏立明在国会讲，计划将在四月推出，大约60000户家庭将会受益。符合资格的租赁租屋家庭，每月的宽频费用低到5元。有利明也宣布，政府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互联网安全的行为准则，规定指定社媒业者采取措施，为本地用户打造更加安全的网络空间。政府推出健身版的专业服务行业转型蓝图，以加强新加坡作为领先商业中心的地位。劳工部长陈金勇讲，政府将甲利益相关者合作，协助国人提升技能，以把握机会实现因在这个领域职业的理想。政府也将推出创新在人力计划，协助甲鼓励新创企业在人力社区起步甲发展。另外，劳工部政务部长陈信辉宣布，我国南部多数60路隧道下个月起，将本阶段推出集团会使徛宿的水景度假处，为游客增添休闲的好所在。其他本地消息方面，今年的总统挑战将专注地为看护者提供更加多援助，并且为86个相关护理中心和机构调集资金和提供支持。哈里马总统昨日宣布，今年的总统挑战正式启动。2023年华夏自助理事会中央总会助学金开放予人申请，就托本地中小学和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，即便家庭总收入在2400元以下，也是家庭人均收入无超过800元。学生是父母其中一人是华族新加坡公民，也是永久居民，拢会使申请助学金。截止日期是下个月15号。港湾地铁站附近的声音路熟食中心，定在这个月13号重开。熟食中心安装了新桌椅，换新了厕所，风扇加通风系统也是得提升。昨日全岛开始落长夜雨，到即阵阁未停。本地中部今仔早起的气温降到-21度左右。根据气象署官网的资料，牛顿透早5:07录到21.1度。是今仔日截止到早起8点以来的最低气温，最高气温则是伫午夜12:15的东海华公园，达23.8度。今日新闻报告完啦。